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55号棚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北城有雪》，作者明开夜河。食材和火锅底料都是顾肥肥买的，某买菜 APP 下单了直接送上门，方便得很，种类齐全，荤素皆有，爱吃什么自己烫。电视一直开着，但也没人看春晚。他们拿笔记本电脑单独点开了某一部综艺，一边吃一边笑得前合后仰。一顿火锅吃了快两小时，刷锅的任务指派给宋满了。宋满吐槽自己像个灰姑娘，而顾肥肥这个恶毒季节趾高气扬地朝着厨房里叮嘱一声： 辛德瑞拉，刷干净点。 周迷和顾肥肥去沙发上坐下，一人抱一只抱枕，吃完饭后几分饱足的呆滞，看了会儿电视里不知所云的小品节目。周迷放在茶几上的手机一响，他伸手捞过来看一眼，立即站起身。而顾肥肥问也不用问，便知道多半是某人来找他了，笑着调侃： 我看你才是辛德瑞拉，零点之前回不回来呀？ 周迷没空理他了，手机上交代了一句就匆忙去了一趟洗手间刷牙。他揪自己身上的衣服闻了闻，一股牛油锅底味儿。等刷完牙又进屋去换了一身衣服，这才下楼去。谭燕西就在楼下，他晚上喝了酒，自己没开车，司机送过来的，这时候是停在了小区外头。没等太久就看见楼下大门打开，周迷从里头走出来。他今日穿的不似平日风格，上身是一件白色的兔绒短款外套，底下是黑色的长款半身裙，脚上工装风格的靴子，倒是略微中和了这几分过甜的装扮。等他走到跟前，谭燕西第一时间摘下脖子上的深灰色羊绒围巾给他戴上，一面开口： 你今天怎么穿得这么…… 谭燕西想了几个词都觉得不合适，好像有点像是贬义，可他其实眼前一亮，觉得新鲜极了。外套的蓬松领子堆着他墨色的头发，衬得肤色白皙，脸微微泛红，很自然，不是胭脂，像是让温暖的空气阴出来的。他略有几分学生模样，像是一颗清新甜橙。 那不是为了跟三哥讨红包啊？ 周迷声音清脆而眼神明亮，整个人鲜活的让谭燕西也被点亮，除夕宴上累积的无聊和厌烦一扫而空。更没料到的是，他跟他较劲了那么久的一个称呼终于也肯叫给他听了，那么多人称呼过的，他听着稀松平常的很，但从他嘴里叫出来，意味却完全不同，好似发音连同语气都挠得心里痒得不行。 我们应当是同时想到了认识第一年的除夕。红包在口袋里，自己拿。 周迷走近一步，手伸进他大衣口袋里，那里头什么都没有，而谭燕西尝试将他手臂一捉，紧抱入怀中。谭燕西借三分灯火去看他一眼，低下头去，目光也跟着沉暗几分。他尝到他口腔里薄荷牙膏的味道，心弦微凉，笑了，贴他耳朵低声的开口： 知道我会亲你。 周迷不说话，轻轻咬了他嘴唇一下。谭燕西将他抱得更紧，追来的吻绵长而热切，持续好久才舍得退开。谭燕西问他： 车上去坐一会儿，还是我们散散步？ 随便走走吧，你是不是也待不了太久？ 我说抽支烟，从牌局上溜出来的。 这么身不由己吗？ 听你话的意思，是不想叫我回去？ 如果你执意不回去，谁真能拿你怎么样？但是与其跟他们掰扯礼数、礼貌上的问题，不如该进的就进了。本来只是浪费时间的事，发展的浪费精力就有点不划算。 我正是这么想的。 说着话，谭燕西将他的手一揽，一路沿着路灯往前走去，问他： 晚饭吃的什么？ 火锅。 周米忍不住提起袖子闻闻，新换的衣服上还有没有火锅锅底的味道。谭燕西看着他的动作，笑了声： 明天晚上带宋满去姚妈那儿吃晚饭吧，我也过去，你朋友愿意的话也可以一起去。 我问问，不过他应该不愿意。上次你怎么知道我来了北城？是不是也是他告诉你的？ 不是。 哦，那就是宋满。我身边的人际关系被你渗透得跟筛子一样。 谭燕西哈哈大笑，周迷看他一眼，煞有介事。 那我是不是也应该去拉一下莫妮卡做盟友啊？ 随你高兴。 说说而已，我才不会呢。答应你就会相信。况且以你的狡猾程度，真的要瞒我，一定会瞒得滴水不漏吧。 嗯，过奖了。 一路过去，随处可见悬挂的红色灯笼，路上人不多，照样极有节日气氛。过节的意义就是叫人茶饱饭暖后，亦不必操心生计，秋收冬藏自有节奏。周明难得心情绝对放松，因为暂时不用考虑工作的事，也因为就这样和谭燕西信步地走在路上，连拂面而来的寒冷夜风都觉得是冬日应有之体，而变得十足可爱。灯火，坚持不打烊的小卖店，刻烙雨水字样的窨井盖，跑过去的小孩子，身边的人都是可爱。隔日下午，周迷和宋满去姚妈那儿吃晚饭，周迷也问了顾肥肥要不要去，答案不出所料。大年初一车真不好打，谭燕西派了车来接，他叫他们到了先待一会儿，他会晚一点到。车停在大门口，铁门没关，一推就开了。宋满进了院子，第一声反应是哇一声，随即掏出手机拍照，以作绘画素材，边边角角都不放过。周迷叫他拍一下就赶紧过来，进去先跟姚妈打声招呼。宋满说马上就来，周迷则先一步过去了。步上沿廊的台阶，走到小楼门口，没有想到那门也是虚掩的。他敲了一下，里头无人应声，他便小心翼翼地将其推开。里头灯火融融，空气里一股微暖的香气。第一眼所见，却是通往二楼的楼梯上，谭燕西坐在那儿，手臂撑在膝盖上，手里夹着一支烟，这坐姿很像是已经坐在那儿等了不短的时间。他穿着件深灰色的毛衣，眉目是新雪初霁的清俊，微微垂眼望着他，笑容里有很深的情绪。周迷些许疑惑与恍惚，因为谭燕西在他开门的第一句话说的不是你来了，而是 回来了。 你怎么会坐在这种地方？不是说会晚点过来吗？ 那头提前结束，我就先过来了。宋满呢？ 周迷撑着门转头去喊在外头拍照拍得不亦乐乎的人。宋满说声来了，便收了手机赶紧过来了，冲着谭燕西笑呵呵打声招呼： 我们来给三哥拜年了。 谭燕西笑着应了一声，站起身，伸出一只手将周迷的后梗一抚，轻推着往里走，叫宋满进去坐。姚妈应当是听见了动静，这时候从厨房那头出来了，身上还挂着一件藏蓝色的围裙。隔一道回廊，厨房里传来浓郁的食物香气。茶几上各色小零食都已齐备，不大常见的一些酥点，有些是姚妈叫人从老家寄来的，有些是亲手烘制。宋满喜欢一种焦糖饼干，连吃了三个，直夸姚妈手艺好。姚妈给他们看茶，自己晒的茉莉花茶，笑着开口， 喜欢的话等会儿宋姑娘就带一些回去。 周迷都不好意思了，笑了一声， 我们不像是拜年，像是来打秋风的。 燕西是沾一点甜食就能要他的命。我做这么多，过年根本吃不完，放着也是浪费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